愁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市日前加速推进第三学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20年预计新增200,000学前学位。2018年，北京市呢将再建150个社区的养老服务站，同时将建立困难群众帮扶体系，扩大救助保障范围，调整低保收入家庭认定程序。2017年，北京市重点工程完成投资2782亿元，四成资金投向民生改善领域。1月18号，北京市地铁晒出安检的10年成绩单，茶为禁品116万件，水果刀为出境率最高为禁品。北京市2017年12月优良天数比例为83.9%，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排名进入全国十佳，排名第9。继东航、海航之后，厦航、南航昨天宣布，从今天开始，乘客呢可在空中使用手机，但需设置飞行模式。17号，江苏集中摧毁了2333条假中华香烟，据悉这批香烟呢全部进入垃圾焚烧炉焚烧发电，可转换成600度左右的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8号表示，在2017年大凌河中上游红山文化遗存的考古工作中，已发现112处红山文化遗址。

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目前，全国30%的近岸海域和35%的大陆岸线已纳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累计修复海岸带、沙滩、湿地9800多公顷。昨天，马云邀请81位国内知名企业家齐聚三亚，共同探讨乡村并校计划与寄宿制，推动教育脱贫。公安部交管局对2018年春运交通安保工作进行再部署，将加强交通应急管理，冰雪天气尽量不封路。清华大学昨天举行了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的证书颁发仪式，18位教授获此殊荣，他们在清华大学内会被等同于院士对待。工信部近日表示，在2020年之前，新能源汽车补贴将分阶段平稳退出，并将有替代措施。国家统计局近日称，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虽比2016年小幅减少，但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多。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共有47人获得全国德艺双馨工作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北京延庆第32届龙庆峡冰灯艺术节近日拉开帷幕。此次冰灯艺术节用冰灯、雪雕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世会员和冬奥会的知识。 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就算的停 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最近呢，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做网红，其实呢，和网红相关的东西也都是相当的火爆。而现在呢，许多网红在红了以后都开始卖起了衣服，也经常说他们的衣服潮流时尚，性价比又高。他们平时要盯设计，管工厂，跑物流，做宣传，搞售后。而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不少买过网红的衣服。那么你认为网红款的衣服性价比真的有那么高吗？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就让我把爱收回。

爱，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直播行业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网红，而现在的许多网红都开始涉及到了服装销售类，普遍活跃在微博和直播平台上宣传他们的衣服，潮流时尚，性价比高。他们的宣称，这些衣服的设计、工厂制作、物流、宣传、售后等都是他们在盯，每样呢都是亲力亲为，实在是辛苦。而最近爆出的一条视频也是让大家都看到了网红服装店背后的产业链。在这之前，你有买过网红店的服装吗？你觉得这些网红款性价比怎么样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经典969，留言我都看得到。

让雾霾注视，是因心内一情意，愿说出爱慕，但又何如何来开始？现在面对面，长夜清楚我眼内意，但你知不知，在这心中火烫故事？想永伴左右，但你可知道否？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与你挽手，饮爱情烈酒？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求长夜令你逗留？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你两眼会否给我们借口？情侣或朋友，全因这一步。好长夜令你逗留，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你总说我办不到，遇到困难就想怎么没人帮我，可有人想的却是我总有办法做到，没什么不可能。当你仰望他人的成功，因自己的平庸怨天尤人时，实际上正是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放下你的悲观，放下你的退缩，放下你的万种理由，去努力就是了。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吧。 没